明白世途多么险阻，令你此时三心两意。 啊， 要 最后， 系啦，第二句啦， 前路渺茫，请君三思。你当时点解会？即系我真系想问翻当其时，请君你唱嘅请君三思系 系啊系啊， 你改一改佢音。 有好多时咧系我自己改嘅啲音，咁咧咁个监制又话啊又几好听喎。就咁啦。 哦，咁样系啊。 有时啲音系我都其实都几对唔住啲原唔 系我系其实有少少即系即系八卦同埋即系谂翻嚟当时问当事人最 啱。但系呢一个嘅请君三思呢个咧，我就唔记得嗰呢个系我自己作啊，定系本身有。 因为好奇怪咧，就系本身咧嗰个歌嘅音咧就系请哒哒 re re mi mi re re， 应该系请君三思。咁我可能咧，我估就成日都估就以为呢个三字咧，咦唔啱音嘅，应该三啊，唔系三啊。但系咧，我哋讲咧，本来个三字系读三。三思而后行。所以呢嗰、那个词呢系边位填啊，系咪黄沾啊，定系前路渺茫请君三思，就啱啱 perfect 嘅、啊、本来。 咁、啊、都俾你。 系啊，我就留意咗好耐，但所以我问返你当事人。三思大家都明啦。 老老实实呢个歌你都知道我录音经过啦、 哎。 我是一个新人、哎、完全都不知道什么事。 应该都是监制叫你。 走咗上去呢就录啦。 不如所以、哎、我明白。 你都 不 要问我这么多嘢啦。 我哋唔好三思啦。我哋唔使三思而行，而家即刻要唱呢隻。